实现，他逼着我实现。在爱情里的宝藏被我发现，你只是我寻找的稀世宝贝。你就不断的在征服我世界，连冰块遇见你都燃起火焰。再过心机不对，用力爱会碎。再过缓慢不对，我碎了金冠坠。哦，才完美，你眼里我出现。哦，不让谁替我醉的身边。哦，我不你的美颜，你的侧脸，你的季节，你的妩媚，你的一切，从头到尾我已沦陷。我的心变成了口袋的一面。Just for you， 不停的给，不停的给。 这样子爱你到底是对不对？我一边疑惑一边更加迷恋。 太过心机不对，用力爱会碎。太过缓慢不对，我碎了金冠坠。 我才完美，你眼里我出现。哦，不让谁替我在你身边。哦， 你的美颜，你的侧脸，你的季节，你的妩媚，你的一切，从头到尾我已沦陷。 Let's go, shake your body, move.